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 Pinner， 我系刘世良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破迷信，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，主持陶君衡、Anthony、阿龙，大军阀。 咁啊，即系呢一节咧，我哋翻到嚟就会讲一啲即系国际嘢啦。咁啦，就最近咧，我睇一篇文咧，几好笑嘅。咁就係讲呢个 ISIS 嘅，咁其实呢篇文呢，其实礼拜一嘅时候呢，我都建议老萧本身都讲嘅，但係冇时间讲啦，我呢篇讲啦。咁佢嗱呢篇嘢呢就係 CNN 嘅，叫 Defectors， ISIS is killing Muslims, not protecting them， 即係话呢，话呢啲咁样嘅伊斯兰国啊，係喺度杀嗰啲呢，即係叫做，喂，佢唔係杀外人喎、啊。是杀呢伊斯兰教徒喎，屌你老尾，即係唔係保护佢哋喎，喂 ,ISIS, 喂，屌你点解会有咁有吸引力㗎，对于回教徒嚟讲就係、是、因为佢想建立一个叫哈里法即係呢个哈里法政权㗎嘛。 重建。 係啦，重建呢个哈里法政权㗎嘛，即係叫做系一个神权嘅国家嘛，係咪、喂，对于好多伊斯兰教徒嚟讲一个好大嘅梦想嚟㗎喎，老实讲系。喂，咁但系呢，即系而家好似话呢半年来啦，即系或者呢一年啦，喂，发觉越嚟越多人呢就去叛离呢个叫做系 ISIS。 但系呢篇嘅报道呢，第一样应该会质疑嘅就系因为呢个系 CNN 嘅报道。 吓即系咁所以我都要即系。 好。我真系觉得你睇嘅时候要打少少 discount 嘅。 要有啲负责任，要同啲即系听众讲吓，即系呢篇系边度嚟嘅咁样样。喂，咁嗱，即系其实佢就有一个即系叫做所谓学者啦，系咪？咁佢就研究咗成58个，即系呢啲咧叫做系ISIS 逃兵嘅古仔。咁佢就话啦，其实咧话呢班咁样嘅友咧，其实屌你老尾，即系去到而家咧。根本上佢都唔系喺度即系对付緊啊呢个阿萨德，即系呢个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啊，亦都唔系喺度即系对付緊呢、這个即系伊拉克嘅政府军啦、啊。喂，其实佢哋屌主要嚟讲都系内斗嘅冚家铲。 咪梗系啦，如果你话嗱，我当呢几个几十个逃兵，咁啊，梗系不满 ISIS 会走出嚟。 啊，咁啊系， 咁亦都系会接受 CNN 嘅访问啦、 有女屌嗰啲又唔会出嚟。 唔出奇，所以我哋一定要打少少電話。但係你話，即係而家呢一班所謂回教嘅激進派，搞政教合一嘅人，一定係對於溫和嘅所謂 左教和你非非 Muslims 係即係會打擊㗎啦。因為你嗰套，喂大佬，你攞到我市場，咁我咪冇市場啊哥。 係啊， 一定喺嗰度叫長腳㗎。係 啊， 一定喺呢度刮沙子㗎，係咪叫刮沙子係咪？ 浸沙子， 浸沙子㗎。喂，好簡單嘅道理啫嘛，屌你咩？喂，熱狗咪就咁咯。唔系一个泛民嘅阵营里边， 唔好咁快去到逆狗住大佬啫。 唔系，即系我快去最攞个类比啊！喂，呢班咁嘅激进嘅所谓嘅宗教狂热分子， 吓 佢咁 appealing 嘅地方， 系 就系因为睇到即系回教徒，所谓伊斯兰嘅教徒，其实系反美噶嘛，系好痛恨呢个美国嘅霸权噶嘛，好痛恨呢个基督教嘅文明噶嘛。 嗯， 你继续。 嗯，咁嗱，其实呢一位仁兄咧，即系其实研究咗咁嘅 case 之后咧，咁其实佢都想揾一个即系一个系统性嘅问题、结构性嘅问题。咁啊，发觉咧，喂呢班友咧，喂其实最中意斗嘅就系、是、嗱，佢哋系逊尼派啊嘛，佢哋唔系斗嗰啲叫做系十二派啊，即系其实佢哋嘅对头人啦、啊，佢系偏偏咧就好 Q 中意斗翻自己有嘅。就係、是、真係鬥啲順利派嘅人啦，即係成日喺度捉即係捉啲叛徒啊，啊睇下有冇即係一啲間諜啊咁樣。 喂，呢個係權力鬥爭嗰個方法、因為你要鞏固自己嘅權力變成最高嘅位置嘅時候咧、一定係鬥抽、鬥跨啲自己有先嘅。Otherwise， 你點可以喺嗰度領導群 雄？變咗佢哋即係成日中日啦，都喺度為咗喺度即係喂喺度捉左膠，屌你老味！即係好似我哋佔領初期咧，去到中段嘅時候咧，去到捉左膠就係咁樣啦。